佛在大圣经上常常教导我们， 菩萨一定要修布施波罗蜜。 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布施做到究竟圆满呢？ 这是菩萨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早到晚处事待人接物，只要转一个念头，时时处处无不是在修布施。 但是这个是不圆满不究竟的。 究竟圆满的布施是放下，是舍，是帮助他人。我们应当怎样放下呢？放下就要能舍，舍的后面有一个字德。 小舍就小德，大舍就大德，不舍就不得。 佛告诉我们究竟圆满的舍是什么呢？各位，你有没有烦恼呢？有。那为什么不把烦恼布施舍掉呢？你有没有忧虑？你有没有牵挂？你有没有生死？有没有轮回？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布施掉了，那你就得到大圆满，得到大自在了。这才是究竟的布施， 也就是布施波罗蜜。 我们要从身外之物练习慢慢的舍，舍到一切都能舍，最后连烦恼生死都舍掉了，那才能够恢复自性的清净光明啊。 持戒。 第二是持戒。 持戒就是守法。 事出世间一切事物无论大小都有它的法则，一定要循着法则才能够做得圆满快速。六度里面的持戒是要我们平常守法，并不是单指受持五戒十戒。 而五戒十戒这是根本戒。 在家庭方面有家庭的规矩，父子夫妇兄弟这是伦常，它有长幼，有自然的一种秩序，绝对不能颠倒，一颠倒家就乱了。所谓 父不父子不子， 就烧饭而言，烧饭也有顺序， 洗米下锅调温度， 不按这个法则饭就煮不好， 也煮不熟了。 炒菜下锅也有先后， 乃至于学习也都有次序和方法。 说到学佛，佛家的方法更是精严，我们要想在佛法上有所成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给我们的修学次序。先从 发大心起， 大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的愿心，然后断烦恼断习气，再学法门，最后是圆成佛道。成了佛才有能力广度众生，才能够圆满实现第一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否则的话，光说做不到变成空愿。也许有人会问， 一定要成佛做菩萨不行吗？ 要知道菩萨虽然度生， 但是不能度阶位比他高的菩萨， 纵然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度同阶位的等觉菩萨。成了佛，等觉菩萨也在度化之内了。 因此一定要成佛道，才能够广度九法界的一切众生。 有这个愿，慈悲的力量就会发出来，就能够精进不懈。现在人虽然是天天念四弘誓愿，但是愿心没有发出来，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有是非心、人我心、好恶心， 所以他有分别。 某甲跟我很好，我度他；某乙我讨厌他，我才不度他呢。 如此便要在众生无边誓愿度底下加注解， 某些人我不度， 如此便不是真愿，不是圆满的愿。 因为圆满的愿心一发，就是菩萨，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叫初发心菩萨，叫发心住，这种心就叫菩提心，是不得了不可思议的，绝不是六道凡夫的心量。佛常常教我们，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就是教我们如何过日子，怎样生活。平日存心要慈悲，做事要有方法， 并且做到恰到好处。 要知道方法里面还有方法，方法重重，没有止境呢。 所以这两句话不局限在狭隘的学佛，日常生活中要普遍的用上。 就好像这一段给大家介绍的六度，是六大纲领，六个方法，每一度里又有许多的方法，可见方法是重重无尽的。只要能够善于运用，哪有不自在的，哪有不快乐的道理呢？这是 持戒波罗蜜。 忍辱。 第三是 忍辱波罗蜜。 忍辱就是忍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当年翻译经书的法师看到中国人有一种倔强的个性，在古书上常常记载着 士可杀不可辱。 读书人谈到忍，什么都可以忍，连杀头也没有关系，都可以忍，只有侮辱不可以忍。因此翻经的法师就将这个名词翻作忍辱。辱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所以忍辱是专对中国人倔强的个性翻的，它原来的字义只是忍耐，没有辱的意思。 它的用意是告诉我们， 小事情要有小的耐心，大事情要有大的耐心。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得成于忍， 没有忍耐，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以读书求学而言，念大学四年就得忍四年，不能够忍耐四年就毕不了业。到这个地方听讲两个半小时也要有耐心，能够忍得住，这堂佛法才能够听得圆满。 由此可知，一个人没有耐心，无论他的条件多好，也是一事无成。因为成功是永远属于有耐心有毅力的人。 所以耐心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世尊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 菩萨六度特别强调布施和忍辱， 其他讲的很少。换句话说，这两个是修行成败的关键。俗话常说， 处事难，处人更难。 从前处人还容易，现在处人比从前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从前的教育是教我们做人，现在的教育只教我们做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怎样做人。 对自己的情绪千变万化都无法理解，不要说去了解别人，你说处人怎么不难呢？为此佛教给我们忍耐，而忍耐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对人为的加害要能够忍受， 忍人家对你的侮辱，对你的陷害，能忍绝对有好处。为什么呢？ 因为能忍，心清净，容易得定，修道就容易成就， 也是最大的福报。 第二是自然的变化， 如冷热寒暑的变化能够忍，饥饿干渴要能忍， 而遇到天然的灾害也要能够忍耐。 第三是修行， 佛法的修学也要忍耐，在没有得到法喜之前，功夫没有得力之前，修行是很苦的，路是很艰辛的。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很乐了，为什么呢？ 因为功夫上轨道了，就像是上高速公路，在没有找到高速公路，在底下绕圈子的时候，那是很苦的呀。 而路上车子又多又慢，得要有耐性啊。上了高速公路就很舒服畅快了，一切阻拦都没有了。我们学佛也是如此，开头学都是摸索无量的法门宗派， 到底哪宗好呢？我想学什么呢？有的人很幸运，三年五年就找到了，就好像幸运的人走一段小路马上就接上了大路， 而有些人花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一辈子都摸不到门路，那就很冤枉很苦了。 这当然与自己的善根福德有关系，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佛菩萨必定会加持。这就是 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一个真心向道真心慕道的人，佛菩萨常常在那里守护照顾，到他真正肯接受了再给他启示，光明大道就找到了。 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点醒我呢？ 他点了，而是你不接受。告诉你这个方法，你心里想， 哎，这未必好啊，我听人家讲那个法门比这个殊胜啊。 你还跟佛菩萨抬杠争论，如此佛菩萨只好不来了。这一点希望诸位细心的去领会。 所以修行要有很大的耐心，没有耐心就不能成就。 耐心是禅定的前方便，不能忍耐就没有更进一层的境界。 而耐心也是精进的预备功夫，有耐心才谈得上精进。精进 第四，精进。 精是专精，进是进步。 由此可知，佛法不是保守的，更不是落伍的，佛法是天天都求进步的。 如同儒家的日日新，日新又新。现在有人说 儒家是落伍的，佛教是应该淘汰的， 这是他对于佛法六度中的精进以及儒家的日新又新完全不了解而引发的谬论。进步是好的，最重要的是要精进。精是 纯而不杂。 目前西方有许多大科学家一生当中有许多特殊的发明，他就是专精，天天去研究，锲而不舍，终于有了新发现。世间法如此， 佛法也是如此。 在无量法门当中，必须是 一门深入 才能够成就，想要门门都学是绝对不可能有成就的。门门都学那是一门成就以后的事，一门成就了，其他无量法门一看一听当下都通达了。 所以说一通一切都通。 佛法在没有开悟没有通达之前，门门都学就会变成障碍， 这是修行必定要知道的。 我们举一个念佛成就的例子，你就会恍然大悟。 古人修学得以成就，都是因为专攻一门。 明初地贤法师有一位徒弟，这个徒弟四十多岁才出家，他的年龄跟老法师差不多， 而且他们是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 地贤法师家庭环境比较好一点，所以念过书，他的舅父做生意把他带出去， 所以算是见过世面出外旅行过的。 而他那个同学家境清寒，没有念过书，长大之后生活非常的困苦，学了一个锅漏酱的手艺。什么叫做锅漏酱呢？ 就是碗碟打破了，他能把它补起来再用。 他就天天挑个担子在外面叫喊，非常的辛苦。他真正体会到了 人生太苦了。 他也知道小时候在一起玩的朋友出了家做和尚了，于是就去找，找到地贤法师，在庙里住了几天，就跟老法师说 我要出家。 法师说 为什么呢？生活太苦了，我一定要出家。 老和尚说 你不要开玩笑了，住个几天还是去做生意吧。 为什么不让他出家呢？ 因为老和尚考虑他年岁太大了。 在当时 四五十岁就是老人，体力也衰了，出家五堂功课学不会，念经也念不来，这样住在寺庙里让人瞧不起，冷眼看待，心里有多难过呀。学讲经吧，他不认识字，得从念书做起，要等到哪一年才能成就啊。于是老和尚就拒绝他，结果他就硬赖着， 我非出家不可，我不做生意了。 老和尚给他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在想着小时候在一起啊这份感情，老和尚就说， 这样好了，你要是真的想出家，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他说， 这没有问题呀，我认你做师傅了，你说什么我通通听，通通接受。 老和尚说， 这很好，我给你剃头，剃了头之后你也不要去受戒，也不要住在庙里，受戒53天你受不了，再说宁波乡下有很多小庙破庙废庙没人住，就找一个小庙给住下来。 老法师在附近找几个护法信徒，每个月给他送一点钱，送一点米，安住他的生活。 又在附近找一个念佛的老太太，每天给他洗衣服，并且烧中午晚上两餐饭， 然后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并且交代他， 你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就再念，一直念下去，你将来一定有好处。 这个人没有读书， 但是听话老实， 他就死心塌地地念着六字圣号，他真的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再念。 在那个庙里3年都没有出门，一句佛号一点也不杂，这就叫做精进。这一天他离开寺庙到城里去看他的亲戚朋友，晚饭吃完就跟那位烧饭的老太太说， 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 这个老太太心里想， 师父3年都没出门，今天出去看朋友，大概呀，明天有朋友请他吃饭，所以叫我别给他烧饭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老太太到庙里去看看， 到底师父有没有回来呀，有没有人请他吃饭呢？ 那是个破庙，庙门都不关的，到了庙里喊师父没有人应，就再去找一找，看见师父站在疗房里面对着窗户，手拿着念珠，叫喊他不回应，走到他前面才知道， 哎呀，师父他死了，是站着死的，念佛往生了。 这个老太太吓了一跳说， 我从来没看见人死了是站着的。 于是赶紧报告那几位护法，这些护法一瞧也不晓得怎么办，就派人到关宗寺报告地贤法师，那个时候没有车，请人去报信，走去再走回来需要3天。你看他站着往生还要站3天，等他的师父来替他办后事。诸位要知道，3年能成功，这是精进啊。地老看到之后非常的赞叹说， 你没有白出家呀，你的成就，讲经说法的法师，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呀。 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3年成功了脱生死，这样殊胜的成就到哪里去找啊？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叫专精，不夹杂不间断是成功的关键。 无论世出世间法，想在这一生有真正的成就，一定要知道精进。 因此无论是念佛、参禅、持咒或是言教，都要知道遵守这个原则。 就教而言，如果一个人发心，自己修学也能够帮助别人，最好一生只学一部经，专讲一部经，这就是经了。 而每讲一遍，必定有一遍的境界，遍遍都有进步。 如果有人专讲阿弥陀经，能够讲上十年，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 假如十年专讲普门品，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 如果他十年当中讲十部经，那他什么都不是，你才晓得精进的可贵呀。民国58年，星云法师找我去佛学院教书，我曾经建议他，并且劝他，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我说：“法师啊，如此10年、20年之后，你的佛光普照全球啊。”他听了之后说：“ 好是好，但那就不像佛学院了。佛学院里面开的课要像一般学校一样。” 我说：“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啊。”最后他没有接受，我在那里教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假如那时候他真的接受我的建议，100个人我们打个对折，现在就有50多个专家出来弘法，那还得了？大家要听阿弥陀经，就请阿弥陀佛来跟大家宣讲； 而想听地藏经，就有地藏菩萨来宣讲。 个个都是专家，这样佛法才能够真正普遍的弘扬。所以希望你们做专家， 不要去做通家。 表面上样样学，结果是样样都不通； 而一样通了，结果是样样都通。 虽然是样样都通，还是专弘一样，这种做法是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做一个榜样。 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不是样样都通， 可是他还是标榜一样。 这个教我们一门深入的修学，才叫做精进。 所以精进的利益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禅定和般若。 第五，禅定。 禅定包括世间与出世间的禅定。世间禅定是讲 四禅八定， 能够修成，将来就能够升色界天、无色界天。 这是高级的天界，需要禅定才能得到。 出世间禅定有大圣、小圣之分，诸佛如来所修的，我们称为 出世间上上禅定。 整个佛法修学的枢纽在定，并不是禅宗才修禅定，其他的宗派就不修禅定。以念佛而言，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在得到一心不乱。 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教下修止观， 止观也是禅定。 密教里面修三密相应， 相应就是禅定。 由此可知，每一个宗派法门所用的名词虽然不一样，其实都是在修定。 所以六波罗蜜里禅定通通都包括了， 连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定也含摄在其中。这小小定是什么呢？ 就是心中有主宰。 大而言之，这一生当中自己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这个方向目标绝对不会被环境左右动摇，这就是定。就像科学家从事研究一样东西，他不被别的事物影响，他就会成功，他就得到佛家讲的三昧， 科技的三昧。 念佛人一心不乱，他就得到念佛三昧。像刚才讲地贤老法师那个徒弟，他真的就得到一心不乱。 因此忍辱是个基础，能忍就有耐心，有耐心才能精进，精进才能得定，而定是修行的枢纽。 禅定，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明了了这个定义，才知道修禅定并不只是打坐而已， 而打坐是修禅定的无量方法之一。除了打坐之外，还有无量的方法都在修禅定。 六祖大师是由《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所讲的都是依据《金刚经》佛所说的原理原则。他的解释， 禅是外不着相， 就是不执着一切境界相是禅， 定是内不动心。 金刚经上有两句释迦牟尼佛教须菩提尊者要用什么态度去弘法利生的名言，那就是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就是禅，就是不着相，那里头不要动心，不要起心动念，就是定。在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去参访修禅定的玉香长者，是到哪里去找他呢？这位长者不在家里打坐， 也不在道场修定， 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他跑到市场去了。 这是佛经上讲的市禅，市禅就是最热闹的市场，像美国大的 mall， 长者在那里面逛，那是为什么呢？ 修禅定啊。 他在那里修什么呢？ 修外不着相，内不动心。 你看他在逛 mall， 实际上他是修禅定，他不像人家盘腿面壁，所以我们遇到高级的禅者，我们都会瞧不起他。哪个地方热闹，他就往哪儿去。殊不知他在那里修养高级禅定，我们只佩服那些能够盘腿面壁几个钟头或几天的禅者，一看就说 这个人的功夫了不起啊。 不晓得人家逛墨尔的功夫，不知道他的定功高人多少倍。 要知道高级的禅定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的。 为什么禅定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一定要教我们外要离相，内要不动心呢？ 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什么叫有为法呢？如果诸位念过唯识，就很好懂。在白法明门里，佛将一切法，也就是万事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这一百类八个是心法，五十一个是心所法，也就是心理作用，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十一个色法，也就是指物质，通通是有为法。 不但所有一切物质是梦幻泡影，我们起心动念打妄想也是梦幻泡影。 佛真正明了这些事实的真相，叫我们 对这些境界不要起心动念，我们的真心就恢复了。 对宇宙之间的一切事物的看法，就跟如来一模一样。那时候的知见就是 佛知佛见，正知正见， 这就是 般若波罗蜜， 就是般若智慧。 所以般若智慧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前五度上， 这就是我们要学菩萨行，就是菩萨的生活。对于一切法明了通达，而且对于一切法不执着，尽心尽力地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帮助别人呢？这是源于诸佛菩萨的 同体大悲，无缘大慈。 因为只有佛菩萨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个体。 既然是同体，帮助还要谈什么条件呢？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右手痒了，左手来抓一抓，还要谈条件吗？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同一体嘛。今天我们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们是同一体，同一个真如本性， 所以在这里分自分他，迷惑颠倒，起惑造业，自作自受，苦不堪言。 佛教给我们 破迷开悟， 把这些迷惑颠倒通通打破，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所以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这个慈悲心爱心是从 无缘慈同体悲 发出来的，不谈任何条件的。总而言之，一切作为都有方法，都有程序，这就是持戒。 有耐心，有毅力，这是忍辱； 能够专精不懈，这是精进； 心地有主宰，不会被外境所动，这是禅定； 一切事物没有一样不透彻不明了，这是般若。佛教我们 这六条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到就是道道地地的菩萨行。 绝对不是说受了菩萨戒就当了菩萨，如果没有落实就是迷惑颠倒的菩萨。如果不懂六度，不能把这六条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受了菩萨戒也是泥菩萨呀。 十愿， 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全部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叫学佛，才是学菩萨， 才有一点像菩萨。 菩萨修行单单修六度还不能成佛，要 念佛求生净土。 念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 可以念到事一心不乱， 而理一心不乱我们是达不到的。换句话说，在六波罗蜜的基础上再往上提升一层，那是什么法门呢？ 是华严经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这是成佛的法门，是理一心不乱的法门，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所以这是最后修学的，是不能列等的。 假使六波罗蜜没有修成功的话，这十大愿王实在讲连边儿都站不上。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广大，如虚空法界一样。 所以他的十愿愿愿都是究竟圆满。 第一，礼敬诸佛。 诸佛指的是什么呢？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 情与无情同源种智， 这就是诸佛。情是一切有情众生，就是一切动物；无情是植物矿物。 所以诸佛是包括所有一切。 把我们对佛的那种恭敬心转而对一切众生，这就是普贤心，跟一般菩萨的心不一样。学佛的人对佛很恭敬很虔诚，其实这个恭敬虔诚还不是真的。为什么呢？诸位想想，你在听经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更重要的人，一件更重要的事，听经就变成次要的，佛也不要了。 可见得这种虔诚恭敬还是不真纯。 要是真正的至诚恭敬，听经闻法便是人生第一大事。但就事实而言，假如有一个人在你听闻佛法的时候告诉你， 哎，现在有一笔生意马上可以赚100万美金呢， 保险你掉头就走，再也不回来听经了。 可见得我们对佛菩萨的恭敬虔诚是经不起考验的。 一面对考验才晓得这个恭敬心虔诚心一文不值啊，一点都不真实。普贤行的恭敬是真实的，对一切众生跟对佛完全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得罪一个众生就是得罪佛啊，就是对佛不敬啊。 对人要敬，那对桌椅板凳呢？他也是众生呢。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升起的现象， 那对他怎么恭敬呢？是不是每天对他顶礼三拜呢？这样学法就变成佛呆子了。对物，你把它摆得整齐，把它保养得干干净净的，这是对他的礼敬。书本摆在书架上，摆得整整齐齐，是对书本的恭敬。 所以，做事情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得很好，做得很圆满，这是对事的恭敬。 对人、对事、对物要平等的恭敬，就是普贤菩萨的大行。 所以六度菩萨行扩大圆满了，就叫做普贤行。 因此普贤行是最圆满最殊胜的修行方法。